啊，扶转过来了。对方一看不好，往边上这么一闪，让过去了。这功夫双方马往前提，二马一错蹬，程咬金大斧子顺势横搂掏耳朵啊！对方一看得又来了，来他个金刚铁板桥，又躲过去了。等人家啊打完这一阵，圈回马来，再看程大爷，嘿嘿，没了。催动大肚子蝈蝈红啊，跑了。为什么呀？嘿嘿，柳宗元先生讲话属于贵州的驴，怎么说就会这三下子，黔驴技穷了吗？赶上周末啊，讲个小故事活跃一下气氛。今日说唱小段子来了，是吧？树联会上过五关，关老爷的故事啊，不是，人民网说的这么个事情，说是头几日成都市纪委开了一个树联会啊，树联会不是关门开，33名来自他们这个地方区市县包括市级部门党政的正职领导，分别以现场和书面的形式向市纪委委员、成都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察员200多位与会。干嘛呀？咱们说道说道啊，好好的说一说，论一论树联吗？怎么个联法呢？哎呀，说是啊，有些个问题那提的真是相当的尖锐。嗨，这个开完会之后，有那干部说了，真是红脸出汗了，神经紧张。怎么呢？相当直接的问题儿，比方说啊，一上来人家就给他们这成都市成华区委书记张孝军提了个问题儿。哎，我说啊，张书记，说你们去个别街道今年可是出现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相关案件，你作为区委书记，你觉得暴露出哪些问题呢？哎呦，好，这得认真的回答呀。啊，是这个暴露出我们工作有短板啊，我们已经处理了解决了，举一反三，自查自纠嘛。啊，还有啊，最隐私的提问，隐私啊，你看说是隐私，其实也是啊，必须要提的。再论的说，有一位与会者给当地成都崇州市委书记赵浩宇，赵书记正在上面树联汇报呢。啊，说了说我呢，家里头目前呢就是一套房62平米。闻听此言，有一位特邀监察员直接就提问，书记打住打住啊，什么怎么着，你真的只有一套房吗？我确实只有一套房，组织上可以核查。嘿嘿，就说啊，这种形式啊，那也是相当的给力，管得严了吗？人家是成都市纪委专门组织这样的树联会，大家伙一块来评议评议。那位说，哎，矫情吗？不矫情。有必要吗？太有必要了，这就对了。严格管理，锱铢必较，也是对干部的爱护，是吧？关老爷明白这个道理呀。 曹孟德虽戴帽，恩德一号大丈夫，欺贪富贵，忘却了故交， 是吧？就说尽管是有时候被这个三弟呢貌似误会了，但是呢管得严，说清楚，这也是应当应分的。再来说说忏悔书里捉放曹，这是哪码事呢？这是新华社、中国网、是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的是一个落马的副厅长叫王国长，福建那边的一个干部。要说起来，出生于工人家庭，小时候家境贫寒，还下乡当过知青。1977年上大学，后来呢大学毕业进单位工作，当了干部，最终被任命为省环保厅副厅长，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不就得了吗？嘿嘿，谁成想啊，据这位王副厅长忏悔书里头说了， 哎呀，平时耳闻目睹一些个机关的干部，职务比自个儿低，收入比我少，穿的比我好，呵，那个日子过得活色生香，有滋有味，和一些个企业的老板啊，那个往来相当的密切，感觉相比而言，我这个生活太单调了，是吧？你瞧了没有？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比的是什么呀？比的不是工作，而是享乐和对金钱的占有，思想滑坡了。于是乎呢，嘿嘿，讲话啊，平时连他们单位啊，咱开那廉政学习会什么之类的，哎呀，算了，我这工作忙，我去不了，我请假了。啊，自己还说呢，哎呀，那会儿我真的就是自个儿做的是一套，嘴上说的那又是一套啊，理论学习不深不透，有时候碍于情面。啊，那个哈哈，你看看土特产啊，就行收了吧。何止于土特产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就是啊欲望愈发膨胀。讲话有权不使，过期作废，再过几年我就退休了，就不赶趟了。哎，就这样啊，都进去了，被组织调查了，说写个忏悔书，都跟人家那个纪检人员央给什么呀？我说写忏悔书是可以，你这有样本吗？我样本儿啊，我照着抄一遍，好吗？这你还打小抄呢？哎呦喂！ 金桥楼大罢了，儿子不想也是想把事来多长， 正是。树联会上过五关，忏悔书里捉放曹，职责必须得记牢，不得耗子他不是猫，是吧？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这个昨儿咱们也念叨过，说今年反腐倡廉亮点之一是什么呢？纪检部门要清理门户，已经有纪检干部因为违纪违法被调查了。为什么纪检干部作为监督执纪者，执行纪律的，您是不是得有点那么个担当的精神？有没有这个担当精神，直接关系到执纪严格与否啊？当前反腐大势之下，大趋势啊，哎，缺乏担当能力，不想监督是不敢监督，不会监督的纪检干部，那就得好好的说道说道，合计合计了。查处问责吗？被免职甚至召回了，这都是常态呀。那位问了，不逮耗子的猫有吗？有啊，有啊，真有啊，是吗？谁呀？ 这是八卦讲茶也了，关某也来听人聊，曹孟德他待我恩高以后，我也曾还不了他的功劳，今日来待 关老爷啊，后来呢？都放跑了呀，化容道啊！您琢磨，正是闲言碎语不要讲，单说山东的吴局长，现来我是大嘴长，公然妄议党中央，谁呀、啊？这是，哈哈！头条新闻，新浪官方微博，真是山东的事情。山东东部某市公安局副局长。怎么了呢？就这位吴副局长，中共党员，说是赶上双休日的午后，在家中闲坐无事。哎呀，这个闲的呀，没事干呐，干点什么好呢？妄议中央吧，哎，好吗？嘿嘿，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瞅见一篇文章呀，哎，这个事说的好，哎呀，拐点我是啊，觉得甚好甚好的。怎么办呢？我给他转发了，不单转发了，而且呵，他自己还发表评论，是大肆抨击，公然否定国家的政策，好吗？ 这个观点被广泛转发，影响恶劣呀。后来那就被处理了吗？这就叫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说的就是这码事儿，这不是小事儿啊。有关人士指出了，所谓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什么意思，它的关键就是妄议，这就违纪了，说白了就是胡说八道啊。党员干部得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特别是在公开场合，微博微信都一样，哪怕吃饭喝酒啊，饭局上那也一样啊，你看看你看看是吧。那位说妄议这个事情，哎，我说这个京戏里有吗？有啊，有，太有了，李密嘛。 天地八卦从来讲，西平地形势地方，今日的行情某家王，北洋光光一方，不思天地是光芒，天道万卦无下场，地缘地势的陈高志，他们是真龙下天堂，我真我真龙下天堂，不忘看待一品的场，自去解难兵火将，带来人马方大堂，唱着个江山最勋章，胜利的弟子的指着君王。 你看了没有？没想到吧？没想到系列啊，哈，讲几个小故事。没想到的是，交警怎么呢？直接打车里滚出来了。哎，骂人是吧？不是，我形容的是他的动作。哪位啊？人民日报啊，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啊，最近成都出冠军了，知道吗？什么冠军？醉驾王。哎呀哈，够露脸的啊。就是交警查这个酒驾，就这位姓郑啊，一拉门打这个车里头，直接一点不夸张的说啊，滚出来了，直接就掉地下来了。警察一看，好嘛，醉成了一滩泥，还是算泥。哎呀哈，说是把他带回公安机关，这个路上自个儿在警车里面迷迷瞪瞪的，还那儿打方向盘啊，踩这个油门，干嘛呢？这是喝高了吗？是吧？还有那个事儿呢？哎呦，没想到的是耗子，哎，耗子怎么了？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湖北有一位女士，说是买了几包瓜子儿，没事嗑着玩，咔喷咔，哎，突然之间发现里面怎么这瓜子儿怎么这么大个？不是瓜子儿，黑乎乎的哦。他们那个五香八角，哎，也不是，比那个还，哎呀，坏了，是一只风干了的小耗子，哎呀，恶心呐，是吧？看了这个消息之后，有听众点评道：“值啊，怎么呢？买瓜子送耗子肉吗？”哈，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风局最近很勤快，吹出的蓝天是真不赖板，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还有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人民日报啊发表任仲平的文章，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说的是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这码事。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这个教育部啊说了，有那个传闻说这个中小学教材呀、啊、要删除毛主席、鲁迅这些位的课文，这个说法是严重失实。要我来说，有人造这个谣，他分明是别有用心。重度雾霾，打明儿起再袭华北，北京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新华网，咱们海军东海舰队一架战机训练的过程当中失事，两名飞行员是成功跳伞。新浪，这是人民日报的文章，就说啊，汶川地震和极端天气与三峡工程没关系。好嘛，这又是什么谣传啊？对了，得澄清喽啊。腾讯说那个南昌啊，西汉那墓主棺椁将要被打开啊，说这个海昏侯的遗骨有可能现身。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就说了啊，咱们国家已然决定了制裁美国对台军售企业，这就是我们应对的两手啊。北京晨报说呢，检察机关明确了啊，检察机关暴力取证，这个必须追责。 还有一档子事儿啊，说这个近些年的不是婚检率低吗？低于7%，疾病检出率是翻了番喽，这也是个事儿啊。京华时报啊，美联储啊，时隔9年，再次加息，咱们国家成功发射暗物质探测卫星。新京报说是，您还记得那个燕郊814纵火案吗？814公交上头啊，说是60多岁老头噗把公交燎着了，呵，造成这么大的问题儿，是吧？现在呢啊，这老头出庭受审，说你为什么呀，你干嘛纵火呀？啊，我是因为离婚了心里不痛快。你哪儿跟哪儿啊，你这个他必须得法办了啊，您说呢？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下面呢来给各位说这个大报，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头版一文章，就说这个叫做医疗的兜底儿网织的怎么样了。什么叫兜底儿网？就咱不说那个大病医保五的吗？哎，就是今年的医保改革被专家称之为是政策叠加效应放大，保障水平提升的一年，渐进性的医保改革让百姓获得了更多的实惠，获得感明显增强了，不是吗？大病保险引入市场，降低大病支出，异地就医结算啊，这个城乡统筹，还有广大农民医疗的福利，这是明显增多啊，这是好事儿，对吧？那么另外呢，这澄清一下啊，这是头天啊咱们说过，就是说这个上海人讲话要开征治霾费了，但是呢新华每日电讯言道，上海环保局明确说了，所谓开征治霾费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呢，就是说呀，实际上是对企业排放挥发性有机物收取排污费，你要把这个简单的称之为治霾费呢，好像不老合适的，是吧？这个什么新闻咱都不能放大处理啊。人民日报说这个发了篇文章啊，以后得让那个混混干部混不下去这才行，就不作为嘛，什么事情打太极拳，欺上瞒下啊，抹稀泥，这个是吧？还有这个做样子，搞形式主义啊，这个混混的这都没戏了以后啊。人民日报说了啊，10个省市1对1的试点补办身份证，不用再回老家了啊，这个挺好，方便大家伙嘛。今日一句话新闻，京华时报就说啊，这个京津冀那个互通卡，人家明确说了不能够透支，没办法异地充值，是吧？这个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那么北京晨报说呢，这个京宝铁路这个月底要开通，打天津够奔保定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京津冀啊10大交通干线这就成型了。另外呢，人家这个北京晨报说呀，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做了个澄清，说有那个说法，哎呀你们知道吗，100多名华侨被逮捕了，这个说法，所谓的这个什么什么被逮捕之事，纯粹就是子虚乌有。哎，咱不能够信谣传谣。北京青年报说海淀那边最大的群租区疏解7万人，哎，这个事情正经不错。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糟笑了。 啊，好些朋友啊，手机短信这是这个尾号是2926啊，必须得好好的治霾，那必须的，是不是啊？标本兼治吗？4884说了，蓝天就是一块银幕啊，是吧？这个雾霾就够可以的，你看看，哎呀。4903今儿艳阳高照啊，